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 回，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上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着重关注了消费领域的购车的纠纷。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着重啊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这个网络购物之上。可以说现在网络购物已经成了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很多商品都是通过网络购物来完成的，但是由此呢产生的网购纠纷呢也是层出不穷。而且随着网购的逐渐的规范化，其中呢也涌现出了很多之前没有过的一些问题。在去年的双十一双十二期间，我们专门跟大家介绍了网购的纠纷，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呢？我们在最近这几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着重跟大家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法官呢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在网上买这个野生的河豚鱼竿，后来呢发现有问题就要求10倍赔偿。河豚鱼竿到底能不能够在网上销售？第二呢，10倍赔偿消费者的请求又能不能够获得法院的支持？这其中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在网购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着重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宋硕法官。宋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宋法官在去年的双十一期间跟大家介绍过涉及到网购的纠纷，那么在今年的315前后，我们再次为大家邀请到宋硕法官呢跟大家说说涉及到网购的纠纷。其实啊现在这个网购啊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各大电商呢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用各种由头来开展各种促销活动。比如说呢我看广告哈，在今年的38妇女节期间，包括京东啊淘宝啊都开展了各种啊庆祝38为由头的啊这种优惠促销的活动。在今年315期间呢，像苏宁啊大中电器也开展了这个空调促销的活动哈，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网上在这个楼宇广告当中也见过。那么大家在网购一些不同的产品的时候，有可能碰到一些什么样的纠纷，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我们今天请到宋法官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您今天首先跟大家说的是涉及到一个在网上买这个河豚鱼竿的 这样的一个纠纷哈。那您先把这位消费者他是怎么买的这么一个河豚鱼竿跟大家来说一说。 去年的二月份呢，这个郑先生就是通过一个大的这个互联网平台，在这个上头呢选购产品的时候呢，无意间呢就看到这个吴先生在这个平台上开了一个网店。然后这个网店呢，当时他标注的呢就是他售卖的是野生河豚鱼竿。 嗯， 然后当时呢这个郑先生呢就是通过这个网页的介绍浏览呢，然后呢就是结合自己的知识呢，想到这个河豚鱼嘛都是味美，在民间来讲它就是这个流传比较广泛。 嗯， 然后呢但是呢因为它呢这个产量呢这个本身呢在市面上销售的也很少，然后他看了看价格，这个价格呢是一斤呢32元。 哦，那它不是很贵。 对，不是很贵。然后呢他就想呢就是买一些呢馈赠一下自己的亲朋，所以呢他就在这个网上当时呢买的还比较多，买了100多斤这个鱼竿，然后支付了呢4000多块钱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货款。 嗯， 然后随后呢没过几天呢，这个网店的这个店主呢就将这个河豚鱼竿呢就是给他快递过来了。 嗯， 快递以后呢，然后吴先生呢就收到产品以后打开一看呢，首先发现啊这个鱼竿呢它本身不是说像咱们正常买的一些食品，它比如说是分包的这种，无论是大包装也好小包装也好，比如说有这种密封的这种包装， 嗯， 有上面呢有相应的比如说这个生产厂家它的生产日期，然后呢以及呢一些食品质量安全认证，这些呢它发现都没有。 哦， 只是呢就这种大块的这种鱼竿啊用这种普通的红色的这种塑料袋去包裹的。 嗯， 然后就这样等于是他也看不出厂家，然后看不出这个具体的这个 生产日期。 对，生产日期，然后 保质期。 对，都看不到。然后这个时候呢按郑先生在诉讼时候的说法呢，他就查了一下这个相应的国家的规定，然后这个不查呀不要紧，一查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国家对这种河豚鱼啊这个相应的这个市场的销售是有严格的这个准入制度的。 嗯， 在90年代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当时呢有关部门呢就是明令禁止销售。 嗯， 但随着这个一个是一方面是市场的需求，还有一方面就是加工工艺的这种成熟，因为其实有一些听众比较了解，就像这个河豚鱼它相对来讲它毒素比较大。很多人可以说民间一种说法嘛，就是冒死去尝这个河豚鱼。 嗯， 那相对来讲呢，这个当时的时代背景呢就是禁止销售，然后随着这种慢慢的呢这种国家相应的这个管制的放松呢，它是要只有是这个指定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养殖区的这种人工的这种河豚鱼才能够上市交易，而且这个每一条鱼上它相对它出厂的时候它都要有相应的追踪的代码。 嗯， 那这个也是为了防止这个这种代码的标识呢实际上呢为了查到这个食品的源头， 嗯， 然后确保呢这相应的这种食品呢就是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饮用的安全。 嗯嗯，哎，那么这是国家相关的规定哈。那我们这位这个郑先生他在网上买的这130斤河豚，您刚才也提到了，没有生产日期啊，这个没有保质期，没有生产厂家。那这位买者肯定在买的时候就怀疑，那这个鱼我到底能不能吃啊？别吃了之后中毒了，是吧？因为河豚还是有这个毒素的。那后来这件事情买家有没有联系这个卖方，去试图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呢？ 在庭审的时候呢，我们也就这个问题是询问了这个郑先生。 嗯， 他说在这个事后啊，他和这个卖家吴先生取得了联系，但是就相应的赔偿问题呢，双方呢没有达成一致。 嗯， 然后到了诉讼阶段呢，我们也是就是依照法定程序向吴先生送达了这个相应的证据材料，然后及这个起诉状以及这个开庭传票。但是呢，吴先生呢他本人并没有到庭。 哦，那这个案子咱们没有是缺席开庭的。 对，缺席审理的。 哦， 然后在这个案子中呢，这个诉讼请求呢，这个郑先生实际上就依据这个食品安全法的相应规定，主张的呢是10倍赔偿。 嗯， 10倍赔偿就是也就是说他支付了4000多的价款，那也就是要求赔偿4万多。 嗯， 然后并且呢退货， 这是他的这个诉讼请求。 嗯，那这个郑先生有没有把他买的这个河豚拿到法庭上？咱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拿到了法庭上，我们也是对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一部分的样品进行了这个拆封的，去现场的这勘察。 嗯嗯。 这个因为他我前面也介绍了，是17年2月份买的。 嗯。 那到开庭的时候呢，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那这个相应的他这个鱼竿呢已经是有一些变质。腥味也比较大，然后具体呢、这个确实是就如郑先生所说的，就是红色的这种塑料袋，因为他当时提供了这个拆包的时候的就是当时的现场的照片，然后和他带过来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部分产品的样品呢是基本上是吻合的。 那个鱼啊，因为是鱼竿嘛，他用红色塑料袋包着，那有没有塑封袋把它给封起来呢？还是说就是塑料袋里面就是那些鱼竿？ 就是普通的这个塑料袋去包裹的这样的鱼竿。所以就是一回到咱们开头去介绍嘛，就是他这个没有任何的这种产品的标识。所以呢这个案子呢其实介绍到这一点呢，可能听众朋友们呢对他的这个结果呢也会有一个直观的判断。那这类案子呢，郑先生呢他的主张呢实际上是依据两点。那第一点呢，依照咱们国家的相应的食品安全法的相应规定，那也就是第68条，就是食品经营者销售这种散装食品，其实咱们已经能通过我的这种描述感觉到它肯定是一种散装的这种产品。那在食品的容器呢外包装上呢，应当标识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这个生产经营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这个呢是食品安全法里面明确规定的。通过咱们前面首先对这个食品的这种外观的介绍，这个鱼竿的外观介绍，它完全不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因此呢可以推断，首先它这个就是不符合食品安全相应标准的。那第二点呢，又回到咱们这个节目介绍的这个产品，这个食品的鱼竿的特性，它不是普通的鱼竿，它是河豚鱼竿。那河豚鱼竿呢，为了这个呢，那郑先生可以说也比较执着，他专门呢向这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厅的信访办公室啊进行过一次征询。然后信访办公室呢也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个答复呢实际上就是依照食品安全法的第34条的规定，也就是说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的这种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造成危害人体健康的这种食品，那作为这个相应的食品原料进行生产。那说起来其实比较绕嘴，那简单的说呢，就是说这种河豚的产品是属于这个国家野生的这种河豚啊，是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这种因此呢也不能进行这种相应的加工，那也就是说给它这种鲜鱼加工成鱼竿，这个来讲呢是明令禁止销售的。然后这个食药监局的这个信访办公室呢也是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然后通过咱们前面的介绍呢，我也介绍了，就是相应的它这种人工饲养的这种河豚鱼是可以在一定的严格的这种条件下是可以上市销售的。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来看，就是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无论是餐厅啊， 对， 它也是在销售这个河豚鱼。那首先它这种是肯定是人工养殖的，那第二呢它是有这种相应的这个追溯地，它也就是说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个是可以追溯的。那就咱们这个案子来讲呢，那可以看出来它吴先生他自己在开这个网店卖的时候，他首先标识的就是野生河豚鱼。那在没有他提交相应证据，或者说通过他这个快递发送的这个货物里面看到这个河豚鱼的这种生产的来源，那个来源地的这些信息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可以推断他这个售卖的这个河豚鱼竿实际上就是一种野生的河豚鱼竿。那结合这个以上两点呢，他是完全是违反了这个食品安全法的相应规定，而且违反的不止一点。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最终呢我们是判决这个吴先生向郑先生进行10倍的这个赔偿。 但是啊，因为在开庭的时候呢，这个网上的卖家吴先生并没有来到法庭参与整个案件的庭审过程。那么也就是说这起案件实际上宣判也是缺席宣判的。 嗯，对的。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执行程序了哈。不过这里我还想问的，那既然这种在网上销售野生河豚鱼竿的行为是被法律所明令禁止的，那么是不是这个卖家除了说要赔偿要进行十倍赔偿之外，还可能会受到这种行政处罚，甚至是如果严重的话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的，那如果说像他这种行为，那除了这个从民事的角度他要依照食品安全法进行相应的赔偿以外，那对于这种情况呢，那相关的食药监部门，然后如果说他注册的是公司的话，相应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是要进行行政处罚的。 嗯， 那如果就像您所说的，如果说他售卖的这种野生河豚鱼竿，那在有些消费者食用以后造成了比如说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致死或者说致残， 嗯， 那这种情况呢确实是他有可能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的。 嗯，没错。哎，另外啊，咱们在庭审的时候您不是提到见到那个河豚鱼竿了是吧， 嗯， 或者原告方有没有去申请一个什么鉴定，去鉴定一下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河豚鱼啊，然后这个河豚鱼竿是呈现出这种那个鱼竿就是一块就是一条鱼的状态呢，还是说就是那么一块一块肉的状态？ 他提交的这个相应的实物来看呢，是一个相对来讲近似完整的那个整鱼的这种鱼竿。那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这个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做一个鉴定？ 嗯， 那这个情况呢，首先就是说，我觉得是两点吧。那第一点就是，这个本身这个鱼竿由于时间的原因，可能已经腐蚀了。那这个具备鉴定条件，这个是一个存疑的问题。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即便是它符合鉴定条件呢，那咱们要和结合本案的案情来看，就是要确定有没有做这个鉴定的必要。那这里面呢，实际上就是首先这个通过吴先生这个网店，因为他这个在第三方，我前面已经介绍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销售的这个电商平台。 嗯， 所以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呢，首先他销售的整个这个交易的环节是有交易快照的。 嗯， 那也就是说，在当时他这个交易的整个页面的这个宣传的情况是通过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电商平台是留存的交易快照。通过这个交易快照呢，当时我们也是开庭的时候就是进到了这个郑先生他的这个账号，能看到这个相应的交易快照。 嗯， 这个交易快照呢已经明显的显示，就是吴先生他卖的就是野生河豚鱼竿，他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这种意思表示。 嗯， 那在他没有出庭提供相应反证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定他卖的这个产品就属于是河豚鱼竿。 哦， 所以换句话说，就本案来讲，其实并不存在鉴定的必要。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辞的是应当有的，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闻网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但是呢，我们这位网友啊，他是在一个很大的电商平台买的这么一个产品，而这个野生河豚鱼呢，又是咱们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说这个电商怎么就能够允许这么一个东西在网上来卖呢？那么原告方又有没有起诉电商平台承担相应责任？因为这个卖家现在也不出现，那么其实原告实现自己十倍赔偿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这样的一个判决吧，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执行起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他没有起诉平台吗？ 那这里面呢，首先就是说两点。那第一点呢，这个民事诉讼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当事人意思自治，那也就是说郑先生来讲，他首先有选择权。 嗯， 那他要不要去主张这个对这个电商平台进行起诉，这个权利是在于他。那就本案来讲呢，他只是告了这个相应的销售者，这是第一点。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结合这个 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这个电商平台的这个审核义务。那就本案来讲呢，因为它这个我前面也介绍了，它是个人开办的一个相应的网店。那相应的网店，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它和这种电商平台，比如说有一些是它收取了这个相应的费用，那进到这个第三方，这个进到他的所谓的就是在他这个销售平台，比如说京东上面的这个第三方卖家，那这种情况呢本身还不太一样，他只是利用这个平台那进行了这个相应的销售，那作为平台的义务来讲呢，就是他首先要有一个审核的义务，对吧，你符合不符合，有没有相应的这个资质。那第二就是发现了问题，那他要做及时的处理。本案来讲呢，因为这个郑先生并没有起诉相应的电商平台，所以说对于他的相应的这个审核的义务到底尽没尽到，尽到了何种责任，有没有说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这种后果呢？那由于这个本身郑先生没有起诉，所以就是很多事实呢这个阶段来讲呢可能是还是要再去待查实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可能是不好一概而论的，但确实是像主持人所说的，如果说他作为电商平台他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审核义务没有尽到的话，也有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这个民事责任。 对。那我想问您一下，如果作为一个网络上的买家，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东西，那如果遇到了问题，是不是他既可以起诉这个商铺啊，这个商户本身啊，也可以同时起诉电商平台呢？ 这个是他的这个相应的选择权。但是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呢，那这个电商平台它只是提供一个相应的这个媒介。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首先要分辨的是他需要不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那通常一般的情况下呢，他并不是一个销售者，那他只是一个媒介，所以他的相应的审核的义务，他只是说有一个审核的义务，比如说我这个平台我并不是厂家的这种实际上的销售者，比如作为销售者来讲呢，他可能是要对产品的安全标准，那在销售的过程中他之前他有一个相应的审核，那对于相应的这个如果不符合这个无论说是这种食品也好，这个或者说是相应的其他的这种消费品也好，那就是存在一定的这种欺诈的这种行为啊，或者说不符合食品安全的行为，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那作为电商平台来讲，它其实需要做的是审核这个相应销售者的这个在售卖过程中就是第三方这个销售商的这个相应的资质。那作为比如说一旦出现问题，它做了及时的这种下架的这种，然后包括说有一些形式上的这个证据，比如说他有一些符合的这个相应的这种食品的许可证啊，对吧，然后相应的这个相应的售卖资质啊，这些他形式上的这种行为做了审核以后，那比如说他一旦他卖的产品比如说安全指标超标，或者说比如添加的有一些化学元素超标，咱们这只是举个例子，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作为这种平台来讲，它就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它已经尽到了形式上的这种审查的义务，那可能这个后续的有一些问题，那可能就是要由销售商去来承担的，所以说这个二者它的这个责任并不能等同，它是有区别的。 但除非啊，有些电商平台它是承诺说这个是我自营的啊，是我直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需要由电商平台它的责任就要更大一些了？ 实际上这样，这个问题呢，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您说的是非常对的。但是作为消费者的甄别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有区别的。那比如说在这个自营也好直营也好，它可能是这样的标注，大家是基于一种信赖，比如说很多大的像什么京东啊，或者说苏宁易购啊，它都会是这么写。但是呢，可能在你购买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要看你买的这个产品啊，它出具发票的这种单位的名称。因为在这个自营的过程中呢，它只能证明，可能说有一些电商平台我们也注意到了，它可能这个自营呢，它比如在销售的时候，前面有之前前段时间也有媒体去在报道，可能说这个在某个电商平台它的自营平台买了以后呢，它的发票的主体呢可能不是北京的公司，有可能你在北京买一个相应的产品，它可能那个发票开的是一个天津的公司。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出现的是可能两家公司呢它是存在关联性的，它可能 大的来讲呢，它都是由这个电商平台的一个大的集团公司去控股，它可能底下是存在各个关联公司，它各个关联公司呢，主要考虑的呢，是因为你这个货品呢，它的种类，那还有就是区域，它便于这种调配，所以可能它最后分拨到下面的子公司呢，它分属于不同的子公司，但是平台的注册主体，或者说平台这个域名它拥有的这个企业，它只能是一个唯一性，所以在从法律关系上来讲呢，它二者呢，虽说可能都属于一个大的销售集团，但是呢，它可能是这个对的法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法人主体。那因此呢，在起诉的时候呢，那作为消费者来讲呢，那首先就是还要一个辨别。辨别呢，就是说这个你买的这个产品，首先它开具发票的主体才是你真正实际购买的这个企业的名称。 对对对。 它和这个平台，就是这个平台，比如说京东也好，苏宁易购也好，咱们输入这个平台的域名，它和这个平台域名的所有者企业有可能是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那不一致的情况，那又回到就是前面咱们介绍的，那就是销售者和平台他之间他承担的法律责任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消费者也是，如果说一旦产生纠纷要准备诉讼的话，一定首先在诉讼的第一步要明白，就是咱们去要应该告谁。那才能说第二步呢，咱们能不能告得赢，或者说咱们告的有没有道理，那才能进到第二步。如果说第一步主体都搞错了的话，可能呢就是在诉讼的时候都进行不到实体的审查。 那我要买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作为消费者来讲，我在网上下单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从哪个分公司运过来的，但是那我是通过平台，都是同一个平台啊。 这里面还是涉及到就是我前面讲的问题，就是你在平台上只是选产品，那平台里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有自营的，有第三方的，那第三方一般通常它平台会有一个标识，那作为自营的来讲呢，自营的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还得要注意一下它具体调配的公司是哪，实际上是因为你的所在地和你就是消费者你所在的位置，包括你购买产品的种类决定了，因为有一些商品可能它是需要特殊的这种经营资质的，并不是说你有了工商牌照，比如说像化妆品，那你就得相应的，或者还有像烟酒，这些你都是国家属于有一些专营的，它需要额外的取得一些相应的销售资质，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它不是每个公司它都能有的，它可能是通过其他的主体。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作为咱们的消费者来讲呢，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纠纷，还是首先要看一下这个你具体这个销售的它的销售方是谁。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这种冤案暴露了我们大量的这种司法程序当中的问题。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起野生河豚鱼干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纠纷我们就讲到这里，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宋硕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另外的两起也是涉及到这种网购的纠纷，那另外两起案件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欢迎大家在明天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